上。 小云或者慢点儿。 二声。西边人就要干嘛弄了一脚。哎，阿伯们浪费，浪费钱。阿伯们他们浪费的，浪费钱呢。你别的朋友浪费的呢，浪费钱呢。阿干嘛弄了一脚？别别了，把门关一下，我浪费不了把一脚。 Le 20 juin, voici venu le tour du président du gouvernement de la Fédération du Mali, Modibo Keïta.